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，世界太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日子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，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。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，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，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，因此就好，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，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，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，世界太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，你可知道我唯一的心跳随你跳。 今天的开场曲仍然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一首翻唱，这是来自于王凯所演唱的《一次就好》。低音炮王凯，《一次就好》，虽然说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，但是唱的真的是蛮好听的。这首歌呢，有种很幸福的感觉，唯一一首一直让我单曲循环的歌声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都会和你来相约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在节目中来跟各位去分享那些 live 的演唱，要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，许歌扬《追梦赤子心》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，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，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，努力或者用力，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关于理想，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即使在回头突然的日子里，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去证明，用我的一生。 九零后的东北姑娘，乐坛新歌声许歌阳，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当中一战成名，人气高升，演艺邀约不断。他就在那样的一场比赛的活动之后，也是跻身到了2016年的最炙手可热的新人歌手的行列里。热力四射的舞台形象已经成为了许歌阳的个性标签，但这个在舞台上潇洒不羁的90后的女生，在舞台当中也是有着不同的一面。好像就在这段时间，她又站在舞台当中，以幽默可爱的相声大师的形象来跟我们相见。平日里对音乐执着的许歌阳，对传统艺术相声也是颇为喜欢的，真的是多才多艺的一个姑娘了哈。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蒋敦豪演唱的《乌兰巴托的夜》。 有一个地方很远很远，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，骄傲的母亲目光深远，温柔的他那话语缠绵。乌兰巴托离我的心那么狠那么狠，歌儿轻轻唱，风儿轻轻吹。乌兰巴托离我的心那么狠那么狠，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。有一个地方很远很远，那里有一生最重的思念，草原的子民无忧无虑，大地的儿女把酒当歌。轻唱，风儿轻轻吹。乌兰巴托离我的心那么狠，那么狠，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。乌兰巴托离我的心那么狠，那么狠。歌儿轻轻唱，风儿轻轻吹。乌兰巴托离我的心那么狠，那么狠，唱歌的人无需掉眼泪。乌兰巴托离我的心那么狠。歌儿轻轻唱，风儿轻轻吹。乌兰巴托离我的心那么狠，那么狠，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。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月间星河，长路漫漫，烽烟残尽，独影阑珊。谁叫我身手不凡？谁让我爱恨两难？到后来，肝肠寸断，幻世当空。恩怨休怀，树黎明，流尘不改，戒不戒悲戒狂哉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我心有魔债，叫一声佛祖回头。不知真假借，尘缘散聚不分明，难断。我要这地方银河妖，我要这变化又如。 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，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呢，是来自于善良的悟空。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，他降妖魔变中间，为了理想敢于向权威挑战，忠诚善良，对信念执着无悔，一句踏碎凌霄放肆桀骜，完全诠释了悟空的精神。从这一点来看， 至今待选原版的《悟空》乃至是无法超越的一个经典作品了。无论是观者还是中国新歌声的善良，都还真正唱不出我们所认为的待选的原版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，看看时间，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就要结束了。节目之余，大家想要找到肖薇跟肖薇分享关于音乐的那些事儿的话，都可以在微信里面添加好友，搜索大写的 DJ 肖辉的全拼拼音0321，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了。明天见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。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留在心中，把我的悲伤从此以后，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。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。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，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？ 米颗颗饱满，粒粒皆香。 哎，平安车险不做车险，改卖大米了。 大米不卖，我们只免费送，险三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60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。 免费送大米，还是福临门的？ 没错，平安车险送的不只是平安，还有我们对客户一份真诚又实在的心意。快快拨打4008600，一份真心等待您的领取，投保更有福利相送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记住哦，限三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60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利门大米一袋，快快拨打吧。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天天鱼，月